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因此，杨无敌在一瞬间做出了对他来说最正确的选择。右掌猛地击在自己的破魂枪上，令他的攻击并没有因为自己与枪脱离而减弱，同时自身也在这强烈的反作用力下骤然飞退。从战斗开始到现在，这还是杨无敌第一次退却。当然，也正是因为选择了退却，他成功地躲开了八蛛矛的穿刺，双掌在胸前合拢，身在半空中的杨无敌全力去抵挡飞来的昊天锤。气魂真身在威力上或许比武魂真身要强，可是气魂真身的增幅几乎全都是在气武魂上。失去了破魂枪的杨无敌此时乃是用他的肉体正面承受昊天锤的攻击，冰冷到极致的穿刺气息侵袭了他的身体，杨无敌只觉得全身一冷，一股充满暴力的寒意透体而入。没有破魂枪在手，他也无法阻止这股杀意在自己体内蔓延。而下一刻，昊天锤已经重重砸在了他的双掌之上，在剧烈的作用下，杨无敌的手掌直接砸在了自己胸口上，胸前一闷，整个人飞了出去，身在半空中已是鲜血狂喷。不过他也算是勉强挡住了唐三这孤注一掷的攻击。就在杨无敌被昊天锤重创的同时，唐三的无敌金身的时间也已经到了，金光收敛，没有了无敌金身的保护，唐三才真切地感受到了破魂枪攻击的威力。呼的一声，血光迸发，那粗大的破魂枪从唐三右胸处穿透而过，丈二长的恐怖长枪竟然完全刺穿了唐三的身体，然后持续飞远，没入他背后的墙壁中，消失不见。唐三的身体摇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空中的昊天锤也随之消失了。 少主！ 可就在这时，两种极其浓重的光彩同时从唐三身上升起，浓郁的蓝金色光芒从唐三右腿处攀升，瞬间笼罩了他整个身体。与此同时，唐三的左臂处红光骤然爆出，同时出现的还有无数蔓延而出的蓝烟黄。因为右胸的贯穿伤，他连呼吸都已经成了问题，根本无法释放自己的武魂。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蓝烟黄竟然自行出现了，六个魂环重新附体，那排在最后闪烁着妖异光彩的十万年魂环骤然光华大盛，虚幻的粉红色身影就在那光环中悄然透出。下一刻，那身影已经冲到了飞退的杨无敌身前。是的，那是小舞的幻影。尽管唐三一直克制着不释放自己这第六魂环，可当他身受重创的时候，他的精神力已经无法压制住小舞灵魂的冲动，所以他的第六魂技小舞出现了。刹那间，唐三的身体随之变得虚幻起来，原本喷射的鲜血顿时止住。此刻的小舞早已没有了昨日面对白鹤时的柔美，俏脸含煞，释放着强烈的冷意和杀机。猛一甩头，修长乌黑的蝎子辫已经缠绕上了杨无敌的脖子，而此时杨无敌还处于被昊天锤击飞的状态，带着几分眩晕，小舞一只脚蹬在他后腰上，以腰力带上身，脖子向后扬起，脚向前一送，杨无敌的身体就已经飞到了空中。看到这熟悉的一幕，唐三觉得不可思议起来， 原来我这第六魂技的全部能力是虚无加上小舞狂暴的近身八段摔。 蝎子便悄然脱离，小舞幻影般的身姿已经追上了那被甩到空中的杨无敌，化为唐三第六魂技之后的小舞八段摔的威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增强了。杨无敌竟然被他一甩直接冲入了空中，重重地撞击到房顶后又反弹下来，而小舞也就在他刚刚反弹的瞬间追了上来，粉红色的身影出现在杨无敌下落的必经之处，双手直接抓住他的腰间，小舞的腰就像折断了一般，带着杨无敌的身体瞬间向后旋转。此时的杨无敌想要反抗，可是刚才与房顶的撞击令他持续眩晕，天旋地转，他只能重新召唤出自己的破魂枪。小舞就那么抓着杨无敌腰间的衣服，足足在空中旋转了两周。当他落向地面时，在妖功作用下的急速旋转带着杨无敌的身体伴着惊心动魄的呼啸声砸向地面， 杨无敌想用破魂枪去支撑地面，可是此时急速旋转的他还怎么看得清哪里才是地面呢？看得目瞪口呆的泰坦三人几乎同时闭上了眼睛，这种凌空截杀盘旋摔的威力可想而知。杨无敌今天也算是倒霉，他重创了唐三，无疑也彻底激怒了小五的灵魂，令着第六魂技全面爆发。化为魂技后，小五八段摔的每一下都附带眩晕效果，因此只要被他抓到，几乎就很难有闪躲的机会。而这个魂技对唐三的魂力消耗微乎其微，消耗的是小五的灵魂。每一次施展，他的灵魂力都需要经过12个时辰的休息才能够完全恢复。也就是说，为了不伤害小五的灵魂，唐三一天只能使用一次这个魂技。杨无敌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勉强将魂力遍布全身，护住自己的身体。而就在下一刻，剧烈的震荡就已经将他提聚的魂力震散。毕竟这位破之一族的族长并不擅长防御，杨无敌的身体重重砸在地面上，平拍向地面。杨无敌鼻血横流，整个人都被摔懵了，又是一阵眩晕。小五毫不停顿，双手按在杨无敌腰后一个后手翻，双脚直接夹在他头颅两旁，带着他的身体向前直接摔出。杨无敌的身体在小五的双脚带动下，随着小五的又一个后手翻，整个人被抡了起来，再次重砸在地面上。借助这第二摔的反作用力，小五倒翻而回，将杨无敌砸回到了之前的位置。此时这位破之一族的族长就像是被小五用脚抡起的麻袋，一共六下，前后各三，砸得他全身骨骼不断发出噼啪之声。泰坦、牛高、白鹤三位族长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约而同地吞了一口唾沫。除了牛高还有几分自信能够不被这种程度的摔击打伤，连泰坦也自问换作自己一样要倒霉。杨无敌的鲜血都已经飞溅到了他们的脚边，当小五又一次把杨无敌的身体甩起时，没有再直接摔向地面，而是摔向半空之中，六连摔这才算是结束。加上最初那凌空截杀盘旋摔整整七下，小五又一次跳了起来，追上半空中杨无敌的身体的同时，双脚再次夹在他脖子上。 小五，手下留情啊！ 半空中的小五朝着唐三看去时，目光中的煞气顿时化为了柔情，夹住杨无敌脖子处的双脚也松了下来，右腿下劈直接将他砸回地面，而他自己则扑到了唐三身前。要知道化为魂技后，小五的八段摔 70% 的攻击力都在最后一摔上，前面七摔只是尽可能的破掉对手的防御效果而已。此时的场面已经完全超出了所有观战者的意料，倒在地上的杨无敌完全昏迷，而那受到近乎致命伤的唐三却好好的站着，身体进入虚无状态后，他的伤口不再喷血，而那从右腿处蔓延到他胸前的蓝金色光芒迅速蔓延到他整个贯穿伤的伤口处。紧接着在那蓝金色光芒的刺激下，唐三伤口处的肌肉在不断的蠕动中飞速生长，他那伤口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快速愈合着。当唐三大喝阻止小五完成八段摔的最后一下时，他右胸处的伤口竟然完全愈合了，就连皮肤下的骨骼也渐渐隆起。除了衣服上的破洞无法弥补之外，此时的他伤口处竟然看不出一丝痕迹。虚幻的小五看着唐三有些责怪的眼神，再看看他胸前愈合的伤口，抬起右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做了一个松了口气的动作，朝着唐三嫣然一笑，又抬手指了指他腰间的如意百宝囊，身形一闪，这才融入唐三身上的第六魂环消失不见。唐三如此重创，为什么会这样快速的愈合了呢？除了飞行技能之外，唐三的蓝银皇右腿骨还有另一个隐藏的技能。不久之前，唐三发现了这个第二技能，不过他并不知道蓝银皇右腿骨附带的这个技能最大的修复效果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在蓝银领域或者充满蓝银草的地方，都对这个魂技的发挥极为有利。此时，虽然唐三脸色依旧是一片苍白，元气也有了不小的损伤，但是只需要休养几天，身体状态也就能够自行恢复了。 杨无敌带来的两名青年已经抢到了杨无敌身旁，将他扶了起来。幸好杨无敌的魂力强悍，骨骼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内伤就在所难免了。两名青年一个扶着杨无敌坐回位置，另一个飞快地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瓷瓶，倒出几粒药丸塞入杨无敌口中，再从自身的魂导器中取出清水送服下去。唐三想起小五临走时指向如意百宝囊的动作，想到他也许是让自己吃些固本培元的药物，龙之液也许还有剩余，吃个一片也足以帮他快速恢复元气了。唐三下意识地把手探入如意百宝囊，表情却一瞬间变得古怪起来，如同触电一般飞快把手收了回来。泰坦已经大步来到唐三面前，牛皋和白鹤则聚集在杨无敌那儿，用魂力帮他催动药力。泰坦看到唐三突兀的动作，赶忙问道： 少主，你没事吧？ 前辈，我有些累了，先回去休息，等杨无敌前辈醒来，麻烦您转告他，下午我希望能和他好好谈谈。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杨无敌前辈恐怕受了些内伤，您还是留下来吧。我没事的，你也看到了。 泰坦看着唐三胸前本该是贯穿伤的位置，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